睡不着， 睡不着。是 早上，搞砸， 搞砸。 最好我们练习每次差不多一样，反正我习惯了。你的动作有很多，我们也是习惯练习。那你们告诉我从哪里开始？放松。发生事要提醒我时间了 ，OK？ 好。 不能手表。那现在你的阿哥敲了呢？安财嘛？安财嘛？如果家里有祖父祖母，一定要叫他们。嗯嗯，收全城的仪器狗，珍妮珍妮，要不要一起安插一把？一定要注意全城的动跟收在一起。坚持不动， 啊，但是我这个练习，好，我应该每天做好几次，我不做太阳多。成交，目的，胡子抓。做上次有这个照片。现在这个其实是属于一阶，我气功也是很好，那个都叫哎卡巴达乌里沙沙那，这边就我出过山，叫身体稳定，你手放在卡堆还是小堆上，哪里？接着这个问题，呼吸一点。定眼睛在一个地方去关注， 回家练习， 好练习。那再一次，这个练习很方便，需要多地方到处可以做。 叫圣基恩地。定眼睛关注，定心转。Super。那现在昨天我们有做那个锅鸡练习，放松，对吧？嗯，在中间，像机车，这边像蜗牛，所以有人说过山，老人家也可以坐，不过坐一点点，几点点。不要用力气，用提醒引力。吐气的时候往多一点，不用力气。就在一起， 书。现在好练习配合跟那个逻辑，就是如挑昨天我们的做，对不对？就把在虚空上面慢慢读下。有调基准柔软，不要用太多力气。慢慢来，现在暂居我在肩柱子肋巴，吸气，暂居我吐气，来吧，再用一次，你把它三次， 好，就是现在这边。在前面打可以看到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的打放松，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练习功。怎么站坐？脚距离跟肩膀差不多。后脊椎。我不用力量，自然。要想摸脚歪，一定不要用力量，一点点。了解的问题。完全放松，呼吸要自然，没有声音，没有中断。柔软，打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种呼吸，就是顺定的呼吸，也要正念的一个部分要习惯这种呼吸，要对称自然。如果变成自然的话，呼吸有乱，请马上会提醒你。这样整年你会变成自然。如果身体放松，肌肉挂在骨头上，提升应力，下到丹田，那我们可以做，要记得次第，我们有些先收，再讲。收是阴阳经络，脚是阳阴。未来我们可以学，现在没有时间。收是从胸到手指，所以我们有学过，跟这样，到就来，飞。是跟大腔比起大腔从四肢内外面肩膀背跑到这里音响接受学下一个脚阳阴，收阳在头结束，所以它也要在头开始，就是胃跟脾，胃从头开始，这里，好的， 这里，经过那个乞丐，这里报到第二手指跟第三手指间 ，Y P 拇指内报到里面。斜坡，这里，大包，然后心脏跟什么小肠，心脏小肠是手是阴阳，对不对？心脏从哪里开始？这里，也对不对？它是阴，所以它到这里到小指，这里很重要。如果不能够睡觉，按摩这里，前面，然后这里到你小指内。时间，那个小肠从小指，这里到这里，对，停工。耳朵有声音，可以按摩这里。下个今天我们可以学一点点，就是手，那下个脚阳阴，就是膀胱，对不对？膀胱从这里开始。这里到处包很多地方，然后后面因为它是阳，两个弦，一个是好像三足从脊椎中间，另外一半足，从脊椎。然后他到达这里重要地方，那个这个肌肉是 coccyx 是啥个叫 coccyx？ 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里面和膝盖里面。包到那个脚趾，下个膀胱就是肾脏是右圈，足底，就它是运输到里面这里很多地方。在那个就是心脏这里然后包到这个叫 clavicular bone， 然后这个 锁骨 没有错，锁骨从中间两组从中间。这里是他的末端，从足到胸，后到足到胸，每次是一样。那现在我们可以练习，一定慢慢要记得这个次第。 有12个经络，次第是手、足、手足、手足、手指、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阴阳阳、阴阴阳阳、阴。第一栓是肺跟大脚，肺是3点到5点，大脚5点到7点都有道理，代表理想的生活来顺那个大地大天，以前的人很有智慧，现在我们跟大宇宙已经没有感觉。那第一栓肺跟大脚，下就是手，下个一定是足，胃跟脾，下个手。心脏跟小肠，没有错。下个脚，膀胱跟心脏，他们合作。如果一个有问题，一定表示在别的。如果膀胱有问题，一定心脏也会影响。如果心脏有问题，膀胱会影响，互相的关系很重要。然后他们有什么？膀胱、心脏、心包跟三甲，心包跟三甲，心包三甲也说，明天我们可以看，不过这个要慢慢学，蛮复杂的一个。我是初学小猫吧。然后最后是脚，就是胆跟肝，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词底非常重要。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心脏， 心包 三角，胆肝，慢慢要记起来。现在我们放松，呼吸自然。吸气，脑孔，两个脑孔之间会有感觉，吸气，呼气，小肠、大肠，从我们鼻子吸气，口吐气，舌头在后面，脸面的肌肉扩大，眼睛拉开。 为子期手指伸下巴往下肩颈往上去说叫吸气，吐气，吸气，吸纳腰部，下巴往下，眼睛往上，哇，吸气，吐气，三，吸气，拉开，舒展在顶颈，注意，拇指跟小指。吸气，脑部。肩，往后面，别的时候，一肩在眼门前面，一肩在命门后面，同时，脚往后面。尽能力，两个肩合成一线， 是为了改变，不是让其发生。现在旁观跟现场，旁观跟现场。一间在头后面，一间在眉根后面，眼睛看那个头后面的尖的尖尖，吸气，吐气，放松。现在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压制自己，小小动起来。脖子抓，注意右旋。心包跟三角。就是先拇指呀，到脑部，转，看往后面，一个手掌在 眼睛前面注意中指，中指就是心包这些，后面你也注意中指，尽能力一些，两个中指，眼睛看，中指，不急，放松，上肩有一点难做，非常有力量。吸气。手指、先指、身体的重量在手指尖上，屁股跟头都是举，一脚小微后面，屁股的重量，手指尖。先身体的肌肉会收一下，背要尽能力并。手指不动，脚换，起来。那最后，胆敢。对我来说，胆非常重要，因为不外，所以我只有跟一些动作在一起。不过本来就不需要这样，最简单。脚拉开。 木子压到下巴旁边，挡住，手掌搞搓搓，鼻子内飘，往前。呼吸的时候，类似往前多一点，让地心引力调美，对口干，也不过想我脚歪，不是想有效果的练习，但是不是用心自然。吸气，收紧胸，让背手挂在肩膀上，肚子、脊头、胸壁固在一起，脊髓尽能力闭。是，OK， 我们休息5分钟、10分钟，就。大致半个小时。